我们知道在对话中英语很忌讳重复的，比如说 Where are you going? The bus station。 其实什么呢，就是 I'm going to the bus station， 但是一般对话中很简洁， The bus station， 我是去车站，就不重复，就是你到哪去我到车站，就没有那些了，就车站，这是我们说话中常见的。所以当 B 说 Do all the people celebrate it？ 所有的人都庆祝它吗？A 就说 Yes, the whole country does， 全国都庆祝。用 does do 来代替所有的其他的动词，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以的。 The B keeps asking Are there many festivals here? Are there many festivals here? 有许多的节日吗？这里有许多的节日吗？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在哪个国家，但是呢，显然 B 呢是这儿的一个很生的人，说这里有许多的节日吗？ A s March through the streets. 他讲了三大主要节日。我们知道刚才说了 New Year 是一个重要的，然后还有什么呢？ We have Carnival of every year. 他先说到每年都有一次狂欢节，然后 National Day is a public holiday too. 所谓 public holiday 呢，在这一般都关门，当然公司也关门，这样一般就是表示是 public holiday， 所以强调 public 就指的是公众的统一的。对， through the streets 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表演，我们叫做游行表演， soldiers march through the streets、非常有意思。那就是说这是上面谈到这三个节日都没有提到 Christmas， 所以 B asks Do you celebrate Christmas? Yes, we do. Every country in the West It's Christmas. And B asks, Do you give Christmas gifts? Do you give Christmas gifts? 这里用的是 gifts, 礼物。Do you give which country it is, right? It's really hard to guess which country because they're speaking English. But yeah. When I try to imagine which country this is, it's not the US, of course, it's not England. 能猜出来这是哪个国家，就像 Alan 说的，这个国家他也讲英语，对吧？因为他也在西方，对吧？那么他是什么国家呢？ You should get the day off. Oh, okay. 我就说 Soldiers march through the streets，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这个国家国庆节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之一。那我就问 Alan 说，在美国 In any country, the soldiers practice so hard and do it so carefully and strongly. Right. It's just, that is interesting to watch soldiers marching. Alan 说任何这个国家，大家 Thanks, listeners. Bye-bye. Hi,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